和综合各方面，我可能会比他们要全面一点。所以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吧，传承下去是一个必须做的一个责任。如果不往前走，不搞创作，我觉得是死路一条，因为人们不可能老吃你过去。 吴中凤坦言，今后更多的应该交给徒弟们去创作了。 其实我真正把这事儿都弄完了，我想安静下来，就是做北京本星的品牌文化，这是我最终的一个目标。 为了更好的弘扬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，吴中凤他们正在筹备一带一路金银器展览，他们要把北京蒙香沿着一带一路传播到海外去，走国际范儿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北京蒙香，热爱北京蒙香。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蒙香要走国际范儿，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蒙香代表性传承人吴中凤。采访撰稿丁力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秦小天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京西爆节气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Yeah.